黑芝麻对头发很好，还有多晶体的冰糖它能够败火，还有黄酒我们俗称叫引子。那除此之外我们家还额外的添加了枸杞，那包括所以说保证了今天这款阿胶的正宗和地道。尤其呢今天这款产品我们还为大家做到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食品添加剂，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市场售价呢是109元。那以往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过八大盒900元左右。那当时我们为大家的售价是一样，没有添加防腐剂和化学食品添加剂，让大家真正吃得放心。而且我们产品还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质量承保，最高的保额可以达到30。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以前八大盒我们的售价是299元，但是今天直接为大家升级到12盒，市场售价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答一下，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小青海参呢？ 大家好，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大连海参呢，今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看到新闻了，会发现大连海参 非常的不稳定啊，需要海参来滋补一下了。 对，所以我们讲嘛，换季每次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滋补的时候，一定要把海参给备上。那今天呢，也是用我们北广。受益了，然后把海参做成小新的品牌。然后现在呢，我们从99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的历史，只做海参。而且全国有3-400家门店，可以说那现在的话已经超过整个行业100亿人民币的损失了。所以海参涨价先涨50%，这是第一步，后面一定会陆续的涨价。 此刻听到雪莹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时候大家都需要大量的海参，那这档节目相当于给大家做个预告。我马上也要涨价了，但是今天在不涨价的情况下给大家一次囤货的机会。今天都是4年左右大个儿了，还是 简直是不敢相信。因为之前30克，今天听起来是35克，只涨了5克。但这5克跟我们人长体重可完全不一样了。 对，但这个多涨一年的话， 的购物当中可以直接使用。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就可以进行购买了。我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快递， 你吃一口海参补的是全身的营养，补的是全家人的营养。所以每年秋冬换季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海参补起来。 听说在大连好像人人都要吃海参，不管你的家庭是

的导播提示啊，目前已经有72位朋友成功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了。那提醒您。哎，对于我们老会员来说啊，那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是的，这边我也看到0047的朋友说呢，秋冬啊正是喝羊奶的季节，说你们居然价格打折了，还要再多 0071061840071061108。 还是那句话，秋冬进补，老年人更加需要坚持，每天喝杯好喝不燥又营养的。0071061108，4007106108。 9762-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虽然慢性的肾病啊，早期啊，往往啊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呢，也是有迹啊可循。休息以后减轻，有时候水肿啊会出现在身体的低垂的部分，比如说脚踝啊、双下肢啊。毒素啊水平啊就会升高，在血液中间会导致呢胃肠啊出现问题，肾脏啊在这个不啊功能啊减退的结果，这所以要是出现这些情况，尿中间的尿色异常，颜色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贫血。肾脏除了有排泄废物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分泌啊出红稀个呢痛风，会出现呢高尿酸血症。这个痛风跟高尿酸血症啊，这个病啊都还会出现骨病， 慢性肾脏疾病啊，会出现呢体内的钙磷代谢啊，这个出现了混乱啊，这个单一的表现往往可以啊从各个方面影响的。比如说咱们说是骨头，咱们就去看骨科，骨科排除啊这个腰椎的问题的话，咱们还要查肾脏。所以往往很多的疾病咱们就通过了治下去，为什么？你是造成了一种肾性高血压，还有痛风或者是高尿酸血症，这都是成年人的疾病，往往这个病跟那个病啊互相的参差在一块，所以呢咱们还在细细的分类，细细的状态。有时候往往出现了慢性肾病的话呀，你都不知道。比如说你感冒了，感冒以后出现泌尿系感染了，还是很大的。那么灵芝的条件呢，哎，就是给您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全身调理这种病，常见病多发病都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引起的。灵芝可以调节我们的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分泌系统的混乱，灵芝可以调节。另外呢，咱们对于除了免疫系统、神经系代谢、蛋白质代谢，蛋白质代谢中间是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有它自己的代谢的途径的，你这些代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平常我们是靠这个膳食结构的。你想你老了呀，你像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有没有